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听众们， Hello everyone。 韩寒老师这一次上节目呢又赶上一个节日，不过这节日呢是明天。 哦，是什么 ？What is the 是一个真正属于恒恒老师的日子。 哦 ，It's Teacher's Day。 对，教师节。所以今天在这里啊，我们所有的 PK 台的老师同学们，我们 PK 台节目组一起祝恒恒老师教师节快乐。 哦 ，Thank you. Great. Cool. And you too. 谢谢啊，恒恒老师跟我们节目在一起已经度过了大概有七八个教师节了。 七八个教师 节 每一年都 more， 真的是不止了哈。 I think more， 这是我们的好老师，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啊。 Yeah， 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我们所有英语平台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啊！我们会单独发送祝福。所以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同学们，请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教师节快乐”，把今天的、明天的教师节祝福呢，提前送给我们的 Henry 老师。相信在你们学习的路上 ，Henry 老师一定帮了你们不少吧。 Yeah， you don't. Okay， you're welcome. 你们成功的军功章上一定有哼哼老师的一半吧？ Yeah， maybe. 好，我们的公屏上哈，请把教师节快乐刷起来，打起来。大家呢，同学们、老师们一起来过节。所以大家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听今天的这节课，好吗？我们也要再看看今天大家交上来的这些发音作业，有没有给老师交上一个好好的教师节的礼物？大家今天压力大哦。 如果能跟上周一样的，那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That's the perfect Teacher's Day gift. 我们有一位同学说，我跟着老师已经七年了。 哇！ 所以今天在直播间里给老师送个跑车，好不好？ Yeah. 好，今天大家都很开心、yeah. 啊，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来学习，差点没视频连成线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一直播也在同步进行中，大家快来。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段情景是什么呢？说到买彩票了啊 ，Chandler 呢被他们公司啊录取的希望呢，现在越来越渺茫了。于是呢 ，Monica 就更加把希望寄托于中彩票身上。他自己呀、瞒着好友们，偷偷的还多买了20张。 嗯哼，因为 Monica 总是那种一定要赢，就是不认输的那种个性。我们都已经聊过了好几次。那这种性格呢，当然有很多的优势，对吧？可是也有很多的缺点。所有东西都是双刃剑。然后针对彩票的这种东西呢，就特别不适合他这种人的性格，所以他就会额外多买，然后多买，然后就是不认输。 当然了，他也想多买点彩票，万一你这 Chandler 是吧，你这失业了，养不活咱一家人了，那要中个彩票，我们还能活下去呢。 Yeah, sure. 有自己的这个小算盘，所以他把自己的心思呢都寄托在了彩票上边。就是今天这个情景。你看，恒恒老师都这样。 Yeah. Maybe， 大家都知道彩票不是那么好中的， yeah. 对不对 ？Yeah. 同学们，你们也没少花过那5块10块钱的，结果中了个1毛钱、5毛钱、1块钱的。 从来没买过。 为什么不买？ It's why, like, I 我可以拿这个钱去 ，you know， 买个冰淇淋、，right？ And at least you get ice cream， no matter what， yeah。 你很现实，你不愿意把人生当做赌注。 Yeah， I just really like ice cream. That's all. 你不相信意外之财。 I just really like ice cream. 明白，你不相信好运能够降临到你的身上。 没有，我就觉得今天这一刻肯定能吃上冰淇淋，或者也许明天可以吃100万个冰淇淋。我宁愿今天现在这一刻吃一个冰淇淋。 哦，活在当下，一种很务实的态度。 对对，就是不考虑到未来，所以从来不买彩票。 没那手气，从不浪费钱。 Yeah, that too. 好，当然我们聊天室当中也有同学买了一次刮刮乐，中了200块钱的，也不错。你看， 那就 他动心了。大家看他的表情，他动心了。 then quit， 你就这一次赢了，然后你已经算了比一般人就是很好了，就再也别买了。 对，没错，不要再去浪费那个钱了，及时抽身。 对。 及时抽身。好，所以说买彩票还是能够激发大家的很多探讨的乐趣的啊。好了，我们首先呢来看看上周我们收集上来的一些学习的问题。嗯，阳台远航同学啊，学习非常刻苦，他问老师说，老师啊，我最近呢听咱们以前的金牌音标课第七课，其中的热身里边呢有这样一句话，有请老师。 But I'm gonna do it anyway。 嗯，但是我无论如何呢，我还是得去做它啊。这里啊，我就想请问了，老师，您说那个 I 这个 I am 哈，这里的发音是读作 I am 还是 um？ 是一个弱读。然后如果我们要说but I'm， 一般我们就直接在这个词组中呢，就肯定会把 I'm 弱读为 um， 所以就发 but I'm but I'm。 这里它是一个弱读。 嗯，所以会这么读，那两个写的都对，那就是要不要弱读，这个就看情况了，看句子了，看词组了。 因为老师不是给我们纠正了很多 I 的读音嘛，是吧？ 嗯， 所以很多同学现在都挺紧张的，就一看到这个呢，都觉得说啊，嘴要张开，我要读这双元音， yeah， 是不是、啊？ 要滑动， 要滑动。但这里他人家是弱读，所以就读成就好了。 嗯哼 ，yeah， 好的。同学们，转发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到你的朋友圈里啊，上面写一个英语皮克台教师节快乐啊，谢谢大家了。好，第二个问题来自 April， 也是说哼哼老师好。 嗯， 他说 I always get confused， 我有时候啊经常会搞不懂啊，我特别迷惑，特别困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 be 动词，什么时候用 get 这样的一个词。 嗯哼 ，Yeah。嗯，那个的确是有点难。 嗯，他说要不我就举一些例句给大家看一看哈。 Yeah. 同学们、 okay. 这个问题很挑战哦，咱们大家伙一起来思考。第一个例句他说。 第一个例句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 I was embarrassed， 或者 I got embarrassed。 By something， 意思就是说我被什么给尴尬到了，给窘到了。 嗯哼。 这句话有什么区别呢？ OK， 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就会说 I was embarrassed by something， 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说法。如果你说 I got embarrassed by something， 可以，可是因为那个 got 跟 was 虽然两个都是属于一种被动的说法，可是这个哪一个是主要的被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你是被人家或者被什么东西尴尬到了，就是让你尴尬，对吧？你是无意识的，你是在那边好好的自己一个人在玩你的，然后人家就过来，然后你就尴尬了。在这种情况，我们直接用一个主要的被动，这个 to be 的说法是比较适合的。I was embarrassed by 什么东西。I got 呢，它虽然也是一种被动，可是多多少少是你引导的。比如你走进去了一个地方，然后再突然间就很尴尬了。这个用 got 会比较适合，可是大部分的情况尴尬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 was， 因为就是你在那边无辜的，然后突然间就尴尬了。It's usually like that。 你是有点被动的那种。 Yeah， 因为 事情不是你发出的。 对，也不是你故意想要这样的，尴尬总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情况，对吧？你又不是就不可能有这种哦，我想要尴尬 ，right？ 没有人会寻找尴尬。而是会落在你身上，会发生在你身上，它是十分被动的，所以我们用 was 是比较适合的。 我看 Jackie 五写了一句话，他说 be 是状态 ，get 是动态，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我觉得挺好的，可以这么理解。 好，同学们点了个赞，拍了个手、送了个礼。好，这句 话那我们看这个理解呢，对剩下的例句适不适合？ 好，第二句话有请老师。 好，第二句呢有两段。第一个选项是 The pandemic will be under control， 然后第二句是 The pandemic will get under control， 意思是说呢、这个疫情呢将会得到控制。 好，那我问你，这个疫情能主动的做什么东西吗？ 哟，那可不行。 对啊，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right， 他没有思维，他没有思想，所以这里我们就不会用 get under control，他只会用 will be under control。 哦，那这里 get 就 no 不能用，完全不能用。 因为他什么？因为他 没他 没 法 get 啊，他没法把，因为记得 get 不是一个 对应 的动作发出者， 是吧？是的，对，他可以被怎么样怎么样，被比如疫情被灭绝了，被控制了，被怎么样，可是无法自己有一些动作，所以我们就不能用 get。 嗯，所以 will be 还是 will be， 意思就是他是被怎么样了。 啊哈，对。 好，第三个例句来看。 第三句呢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 the chances of me getting stranded on a desert island are pretty slim。Okay, 或者 the chances of me being stranded on a desert island are pretty slim. 嗯，就说什么样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 啊哈，那 getting stranded 或者 being stranded, stranded 呢就是你就自己一个人，然后你逃不了，所以就是 on a desert island 就是这个岛上这个小岛呢是没有人的，以前就是这样惩罚人的，对吧？ 嗯，把你流放到一个渺无人烟的小岛上去。 对，然后你就被 stranded 了。好，那我问你呢，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 get， 一个是 to be， 一个是被动 right， 然后一个是也是属于一个被动，可是你自己赢得的那种被动 OK， 比如我走过来，然后我就开始说大家不好听的话，然后我被打了，这个用 get 还挺适合的。可是如果我是自己在那边走路，然后突然间天空上掉了一个石头打到我砸我头，这个用 be是比较适合的。好，那在这个情况呢两个都通。 嗯， 按照我刚刚的这个解释，如果是 being stranded 呢，这个就肯定就是比如船上的人就不喜欢我，然后我就完全就把我扔在那儿， 嗯 right？ 好，那 getting stranded 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比如我自己就是非要在海里玩，然后就自己非要给自己造出一个小船，然后就自己在那边划来划去，结果呢暴雨来了，然后我只能跑到一个小岛上了，然后船也坏了，然后我就被 stranded， 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用 getting stranded 是更适合的，因为没有人导致我这样的，是我自己导致我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这个 get 跟 to be 的用法的区别。Okay. 哦，经过老师这么一讲呢，我倒是有个自己的领悟。我发现啊，这个 will be 啊，或者是 be 动词呢，更强调是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非来横祸一件事情、 yeah. 降临到了你的头上。 对， 后面那个 get 呢，更强调一个动作的主动发出者，也就是说，什么事儿它导致一结果吧，是自己做的。 是自己有捉或者自己引导的 引导的一部分原因。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用 get 参与的或者是肩负的一部分原因在里面。 Yeah, 那你可能不是故意的，可是也有一部分是其实就怪你自己，你有一点活该。 哦，原来是这种区别哈。 Yeah. 好，要感谢这位 April 同学，可能也帮大家呢解决了一些难题。可能我们有时候就 好问题 啊，我们有时候就用，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用。 Yeah, 你不问我也不会想到。 也是，可能你们从小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习惯了，都觉得什么情况下该用 be 啊，什么该用 get 呢，都用语感了。 我们就直接说，对，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哪时候用 get， 哪个时候用 to be， 这是真的问得很好。It's a great question, April. 好 ，Good job. 今天全场最佳的这个问题啊，他还自己还做了个例句，他说 I always get confused。 啊哈，这个很好啊， 这个可以哈 ，get， 对对对 ，get confused， 对，因为你自己非要学啊，对吧？然后你现在困惑了，那怪你啊，所以用 get 是更适合的。 你自己的原因哈，嗯， 对啊， 好，真是说得通。第三个问题来自安妮啊，她说：“老师好，我也是刚听了金牌连读哟，大家最近都有已经有复古潮哈，去听听我们以前的节目。我听了这个添加连读，里边有一个单词啊，就是这个 situation。” Yeah. 情况这个词儿，词典里的音标我查了、是怎么样怎么地怎么地啊，而哼哼老师的课里标注的呢又是另外的一种音标、我的疑问就在于这个 wu 的发音了，是发 u、wu 还是 o， 还是不同地区的发音习惯、还是几种发音都可以、 OK， 这个问得好。首先呢，如果你听了金牌连读，那你应该在这个之前要听一个那个什么，就更基础的那个，每个音标都讲。 金牌音标。 最强。 金牌应该是金牌音标。 金牌音标 ，OK， 好。Anyway， 在那里面我有解释，我对这个 U 的音标的一些怎么说不满 ，OK， 因为英文我们发 U 其实有两种发音，而音标是不分的。 嗯 这两个发音，第一呢就是跟中文的 u 一模一样， 就是先嘟嘴再发五，所以大家在视频中也可以看我的嘴型五。好，第二个呢更普遍的是开头嘴唇放松，你发一个就类似中文我们说比如一二三四的这个的音然后从这个平放松嘴唇的状态再撅嘴所以我两个再展示一下大家对比那这两种音发音呢在英文的这个词典里面音标写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音标，就是一个 U 没了，而这个对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说呢就比较别扭，因为你不区分然后你的音标都写的一样，那中文我们有的是五的音，那导致很多的学生会把很基础的发音比如一二三四的这个二two 就发成 two，然后就会导致一个口音，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会把这个 you 前面呢再加一个倒过来的 e， OK，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方法不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倒过来的 e 和 you 的这一组的发音呢改成一个带尾巴的 u， 所以在我们这里的音标你会见到一个长得很奇怪的 u， 它前面带了一个小尾巴，然后这个说法就是说你要注意这个是需要滑动，这个是需要嘴唇开头放松结尾撅起来的一个动作，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是写这个 situation 的音标呢我们会把它给改了， OK， 我们升级了这个系统会把它改成一个带这个尾巴的 u 而不是一个然后再来一个呜的这个音 situation， OK， 讲解清楚了，这是老师自己呢想就是怎么说设计的自己的音标里面的一种标音的方式， 对对， 但是不论你是在字典上查到的也好还是怎么也好，现在的字典里一般它都有发音示范，你把这个音点开听一下，然后呢你听一下 然后你把这个音学会会读它是最好了。 Yeah, that might be better. 不过那个学生见到这个然后想要多了解也是应该的。所以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的音要注意。然后我怎么写呢，你就记得它是一个带滑动的这个OK。 带滑动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嘴一嘟发成这个声音就 对 了。 没错。 好，另外你看毕业这个单词也是这样的。 一样的一个规律 graduate。Yeah, 有一个滑动。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也搞清楚了。好，谢谢同学们的提问啊，帮助了好多人啊，搞清楚一些平时我们都没有怎么留意过的问题。好了，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第九季的第十八集，情景呢是在第9分21秒的时候，在这个情景里呢 ，Monica Chandler 大家什么 Rachel Phoebe 都在他们家的客厅里。就是 Chandler 就说自己呀，被工作录取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了，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呢是老板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 Monica 就更加把希望呢寄托于中彩票上了。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情景。 Hey, don't say that.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f getting that job. He is the boss's son. Come on, lottery. Yeah. Oh, you guys are starting in like 20 minutes. Okay, all right, here we go. So we need to sort through the ticket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see if we've won.So does anybody have any ideas how to organize this? Okay, how about this? We divide them into 6 groups of 40, and the remaining 10 can be read by whoever finishes their pile first. Oh, I have another idea. I'm sorry, idea time is over. Okay, well, are all the tickets in the bowl? Yeah.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on the nightstand? There are no tickets on the nightstand. Yes, sir, I just saw them a few minutes ago. No, you didn't. You must be mistaken.Chandler, sense the tone. 哎，今天这一段对话里边，大家发现了吗？特别快，语速特别快。 Yeah. 而且 Chandler 有些说话的地方很不清楚。 Yeah. 因为首先 Monica 呢，平时说话都很快，因为他就是着急心态。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又有点危机感。OK， 因为 Chandler 的工作又再加一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一个游戏又有一个彩票的玩的这个再加一层，所以就是 Monica 可能已经加了50%的这个语速了，然后反过来呢 Chandler 呢就是想要纠正他呢也不敢，因为他怕老婆没了。 哇，您这好把这人物全分析透了啊 全分析透了。你看我们一说吧，就韩寒老师马上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所以你要有问题你就问他好了，那些你怎么也想不明白的问题你问他就准没错。 Yeah, exactly. 他把人物为什么说话是这种语速和这种语气语调，他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台词。 OK， 我们开头呢 ，Monica 在给 Chandler 怎么说？打鸡血， 打鸡血， right? 对，给 他就说 加油， 就是鼓励他嘛。对啊，就是说 ，Hey， don't say that。 对，你别那么说，何必这么说呢？ 哎、对啊，你们这么悲观 ，don't say that。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f getting that job. 同学们，我觉得你们要是不熟知这种句型的话和不熟知这种表达的话，你可能真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Yeah. 我们必须分析一下这句话，而且今儿这句话也是老师选择第一句连读。我们看这从语法上有什么点。 Yeah. OK， 好的。我首先我们这里有一个 as 的词，它是关键点。OK，、那记得 as 的意思是等于。它就是一个等于的符号 ，OK。那我们有学过，就是比如 as nice as Henry， 对不对？那就是跟 Henry 一样好。那行，我们今天见到它一个更难的一个形式。他说 you got， 首先这个语法，标准的语法是这个完成时的 you have got，OK、okay? 哎。就是只省了这个 v 的音而已。那就是 you got 什么东西呢 ？Just as good a chance，OK、okay?。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 as 呢，就是说，你的 chance 跟什么东西呢一样好，这个什么东西先不聊 ，OK，、所以就是你的 chance， 你的可能性呢跟 a 这个 variable 呢 as good，OK，、okay? 那 as good 就是一样好，是等于好，对不对？好，那 a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后面再来第二个 as 符号 ，OK， 这个 equal sign。那是什么呢？就是 anybody else， OK。所以我们第一段的理解呢，就是有点绕，可是对，你不提这个点，我也不知道，还是挺绕的。所以首先，我们的重点是你的 chance， 你的可能性，你的几率，一样好 ，OK。然后跟任何人，所以这个一样好，第一个的是就是用 as， 然后跟任何人的跟是第二个 as。然后是跟任何人的什么呢 ？Of getting that job， 就是拿到这一份工作，拿下这个职位。 他这个组句的方式和中文很不一样啊， 很不一样。 先说你的几率很一样好，然后说跟谁的几率一样好，跟谁呢？ 任何拿到 这份工作人的几率一样好。 啊，对。 所以这种 as good something as 怎么样这个句型。这是今天这个句子里我们学到的，对吧 ？Yeah. 好，然后就说老师为什么挑这句来作为学习呢？ 因为它还是挺常见的， 好，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的自己能说你这个逻辑呢，我们可以解释，然后你听的时候会觉得啊懂了，可是该说的时候说不出来， 没想到要用它， 肯定不会想到，因为你自己的母语这个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多说这个英文的句子，然后可以以后说英文的时候用上它，听的时候也能听懂。 好，就是希望大家在练发音的过程中呢，顺便就把这句子的使用方式熟悉了，然后这不就成为自己的语料积累了吗？以后说不定哪天就张口而出了。好，来看它的读音方面的问题啊。 好的，那我们开头有这个 you got， 那注意这个 you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撅嘴唇的这个滑动。You, right? 后面 got 特的音呢省略 got， 舌头顶上去不爆破 got。你接着这个动作呢，你已经摆好姿势发后面的 just， 所以是 got， 撅嘴 got just， 然后就发一个 g 的音。You got just 特的音跟 as 我们要连读，特的音也会浊化成的，然后 as 这个 a， 嘴巴可以。不用张那么大，我们就弱读成OK， 那就是 just as you got just as good 跟这个我们会连读 good，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跟as 也得连读，也得弱读，那就变成 chances， 这个 as 就变成 as。然后这里也得连读到 anybody， chances anybody， 然后 anybody 跟 else 也得连读，我们得添加一个很轻的一个 y 的音 ，anybody else，the else， 所以这个句子从头到尾都是连读。然后你练的时候呢，慢一点来，我们先找一致，要一致性，然后再来稳度，稳。这个稳定，yeah，it's 稳定，然后我们再提高语速 ，OK，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没了。 所以他这句话难点还是在于那个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这个地方， 两个 as， 是这个，老师再来一遍啊，我们再听一遍。 Okay.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好，这句话呢，大家下来以后反复的听音频，把它学会，好吗？ 耶！ 而且把这个句型也学会了啊。这是今天煞费苦心教给大家的第一句话。好，他就安慰 Chandler 说：“你看看，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你和大家都是一样的，别沮丧，也别这么说，别说这些消极的话。” Yeah， 然后这么一说呢 ，Chandler 就回答，就是 anybody else 吗？我的竞争对手 ，he's the boss's son， 叫 double kill， 对， 是吧？他什么都没说，他就说他是老板的儿子。 Monica 就直接转头，完全放弃了 Chandler， 就说 Come on lottery， 同志们，我们来整彩票的事儿吧。 对， 已经无言以对了。 有一点太现实了，就完全放弃了这个，把所有的这个欲望就放在这个彩票上了。 可能中间也就这么一秒钟的时间啊。 对， 前面还在说别灰心，别丧气， 有我，咱们一起，然后就拼，然后怎么样都可以的。你得 ，you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上一句话 ，have faith in yourself。Obligate。 老板的儿子哦。算了吧， 同志们，整彩票吧！ 彩票 啊，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彩票身上了啊！彩票没准几率还大一些啊，还比这个 Chandler 提拔的几率还要大一些。 对， 你没有办法去跟老板的儿子竞争，对吧？老板不可能录用你，不录用他儿子，你以为？ 对 啊， 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吧。 好，所以哈 ，lottery 这就是关键词了哈，来吧，彩票吧。好， 那 Rachel 就说，他就说 ，Oh, you guys, it starts in like 20 minutes. 哎，他就说什么呀？同志们啊，20分钟以后呢，就要开始啦。 对，然后 Monica 就行动起来了 ，right？ 就是 Chandler， 你已经不行了，剩下的都交给我，我来。那他就说 ，OK, here we go。 好， 然后就是 这一大段，他可说的很多，而且又激动啊，语速又快啊。 是的。这个 here we go， 我感觉翻译成中文翻译不了，我们就可以补另一个中文常见的，就是走起来，就是对，类似这样的吧。 你这翻译真是绝了，跟我心里想的一模一样。 交给我什么类似这样的话、 哎？我觉得还是走起来更好。 走起来， 哎，走起来，走起来，来，走起来，走起来。 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他就说 ，So we need to sort out the ticket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看，又来了吧。 as 结果又来了， 对 啊，尽快，是不是？尽快，我们要干嘛？我们要 sort out。sort out 的意思就是分堆儿、排序，把它给分出来。 分出来，对，而这个分呢，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要以什么东西分，有一个什么 标 准分，对， 把它分堆儿、排序啊，而且是一定要尽快。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see, 要看什么呢 ？If we've won. 主要是要看我们是不是中奖了。 对， 万一我们中奖了呢？我们得马上看呢。 对啊。然后他就接着说 ，So does anybody have any ideas how to organize this？ 这时候他就进行民主提议了哈、啊，他就说：“来吧，我们在场的同志们啊，你们有没有人说一说我们怎么个分工法？我们如何来 organize 来整理这些东西呢？大家提个议吧，如果有意见的话啊。” 这个时候好像有不少的人想要提意见，是不是？ 嗯。 然后他就直接忽略了他们。 OK， 就意思，就是问一下大家有想法吗？有吗？没有吗？是好，我来。 他就是走一个民主的流程那种。 对， 意思就是说，各位有想法提啊，有想法提，哎，抓紧提。 有想提的吗？然后一大堆人举手，然后就接着说 OK，How about this？ 马上接着就说，那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想好了，这样吧。 对 ，We divide them into six groups of 40。 好，这里有个 divide， 就是。分，哎，分组， 对，分组， 把他们分成六份， 六组， 哎，六组六份儿，然后每一份里面有一个有四十柱， 哇，买了好多啊！ 真的，他们没少花钱啊！ 啊哈，耶！ 这不是最后连 Ross 开始嫌弃，后来也参加了吗？ 对啊，然后对啊，所以他就是分成六组四十。然后就接着说 ，and the remaining ten can be read by whoever finishes their pile first. Remaining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剩下的十柱呢，是由谁来读呢？就由不管是谁吧，把自己那份儿 先读完的，先看完的。 哎，自己那份 pile 那碟儿啊，先读完先看完的，就来看最后的这十个。 嗯哼，没错， 哎，其实我觉得他组织分工吧，他的这种方法还是挺有效率的。 对啊， 对吧？ 对啊， 六份嘛，每个人每人四十，读四十个嘛。 你一共250个，对吧？然后你们大家就六个人，怎么分呢？就是这么分的，没错。 对对对。 对啊， 是挺好，他这方法哈。然后他以极快的语速，马上的说出了这种方法。我有时候特别怀疑这些外国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听懂？有时候 能啊， 我都有点怀疑大家这个能不能听懂这么快的话，能不能反应过来是在干什么？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行，那我有点操心，有点多余了哈。好， 那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 Rachel 同学好像的确是没听懂，然后他就不想要用这个方法，他就说 ：“Oh, I have another idea。” 还举了手，挺可爱的。他说：“哎，那个什么，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我还有别的想法哦。然后 Monica 就说 ：“I'm sorry, idea time is over。” 抱歉啊，咱们那个征集点子的时间呢是已经过了。他 没时间了， 对， 给我做好。 他那个征集点那个时间可能也就一秒钟吧，哈，还没来得及别人说话呢， 对， 他就说那时间到了啊，没时间，没功夫了哈，没功夫了。 然后 Phoebe 呢就问他，就说 OK, well, are all the tickets in the bowl? 哎，他问了一句问的好，他说是不是咱所有的彩票呢？现在都已经在这个那个碗里了， 这个，对，我在碗里， 在碗里了。 然后 Monica 就说 ，Yeah， 那当然。 然后 Chandler 就问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on the nightstand？ 哎，你说 Chandler 这时候说这话吧，哈，你说他是故意的还是不知道啊？ 应该就是不知道。有时候我们 Chandler 还是挺单纯的， 真的。你看 Monica 不是做一些手脚吗？哈，自己呢偷偷留了20张。但这时候 Chandler 呢，作为自己一家人，把这事儿呢给指出来了。 Yeah. 他就说：“那些怎么办呢？哪一些呀？你怎么样放在 nightstand？ 啥是 nightstand？ 晚上站在那儿了，那是 那个床旁边的那个小东西，那个叫啥？ 哦，我 不知道。 那考考老师是汉语词汇了，那叫啥 ？I really don't know. I don't know. 反正就叫 nightstand。” 就是晚上立在那儿的。 我这方面的中文真的不行。 因为你家里就没有床头柜是吗？ 没有，就 yeah, I guess 叫床头的柜子，简称床头柜。 Okay. 床头柜 ，That makes sense， 是吧？ 它是 yeah， 床头柜 makes more sense than nightstand。我感觉 nightstand 好奇怪啊。 是啊，是吧？就是感觉晚上站在你床边的，那还挺吓人的感觉， 还挺恐怖的。Yeah. 是啊，所以英文叫 nightstand。也是， 对， 好，就说在床头柜上呢，你看那床头柜上那20柱呢，好， 对啊， 这是我们今儿第二句连读，哎，老师为什么选这一句呢？ 我们经常会用这个 what about 来开句，然后这是接着人家刚说的话，这个英文呢，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接着人家刚说的话的这些口头语和表达，这是其中的一个最常见的，所以大家最好是把它学好。不然呢，你就是总是会有很多重复的信息，然后会比较累，所以我们就接着人家刚说的， 然后就是 tickets 呢，然后说 yeah， 然后他就说 what about the ones？ 这里我们这些 the ones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说的 the tickets， OK？ 嗯， 所以我们来练习。OK， 我们开头有这个 what about 是很常见的词组搭配，所以我们会连读 what a， OK， what 跟 a， what a， about 这个特呢我们会省略。那省略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咬舌尖导致一个干脆停顿，各种方法都有，这里一定要咬舌尖。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 what about， 有没有看到我撅着嘴发呜，然后舌头就在上下齿之间出现了，堵住这个气流导致停顿 what about， 有没有看到？然后从这儿呢我们连发到 the 就很容易了 what about the， 有没有看到 what about theAbout the， 这样可以说的比较快，比较连贯。What about the 后面 ones 跟 you， 我们就连读 ones you， ones you。这里有时候也可以发一个变音，变成 ones you， the ones you 也会见到。不过我们今天练的就是 z， 然后再来 you。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跟 on 要连读 have on。然后这里的 n 的音呢也得咬舌尖发 have on， 连发到 the 也会更简单 have on the， have on the 后面 nightstand， 这里呢我们的 night 结尾的特呢按理说应该是省略的，那我们省略这个特的方式是舌尖要顶着上颚，那大家现在跟我一起舌头顶着上颚顶上去 OK， 封住气流，然后再连发一个嘶的音，你看一下，它却导致一个嘶的音，对不对？一次的嘶。所以呢，就是一旦我们要导致一个干脆停顿，省略这个特的音，舌头顶上颚，连发到嘶的时候呢，它总是会变音，它会变成一个刺的音。那这个刺不要刻意的发 ，OK？ 它的力度高低是有区别的。我们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干脆停顿的动作练好，舌尖顶上去。所以是那一，这是三个动作，然后就是要个别分开的，顺序也很重要。那一顶上去，然后再连发到四。Nightstand， 这段是最难发的。首先有一个双元音，再来一个干脆停顿，然后再来一个添加连读，这个多了一个爆破的动作。OK， 连续。加起来是很考验大家练我们这十阶发音规律练得怎么样 ？OK， 那我们整个句子呢，就是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on the nightstand?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on the nightstand? 今儿学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而且这个知识点是老师今儿提点出来的，提出来的必须要学习的这个知识点就是干脆停顿加上特。等于、 对，加上这个嘶的音就会爆破。 对，所以这个床头柜儿是今天考验大家的一个关键词了啊。 没错。 课堂上你是明白这个动作怎么做，但是你能不能做到，是你在课下去自行练习的时候，去慢慢的把握、掌握、去摸索一下这个过程，然后去试着把这个音发出来，以至于练习到发正确。千万不要以为在上课知道老师说了该怎么发，你就会读了哟，不是这样的啊。课下还需要大家的勤奋的练习，一定要花时间的啊，花时间和花注意力、花精力去练习的这个知识点。好，继续往下看了啊 ，Monica 这个时候就说。 他就说 ，There are no tickets on the nightstand。 哦，他当然有些心虚了。同时呢，他就马上就否定说，床头柜上根本就没有什么 tickets。 你搞错了，没有， 根本没有， 没有。 而且他眼睛一直瞪着 Chandler， 就差踢他一脚了。 嗯哼，或者这样眨一下眼睛。 对，可是大家都看着他呀，他没有办法眨眼睛啊。他就说， 啊、对， 哎，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会变换一下语调？因为平时这句话，我们说语调，我们会说 "There are no tickets on the nightstand." 其实我们会用一个更强势的一种句型结构。他这里 "There are no"， 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句型的句型了。这个就是根本不存在这事儿。就是，就中文我们会来一个根本， 不怎么样，对吧？就而不会说没有啊，没有那在床头柜旁边啊 ，right 上。所以这个英文我们就是 there are no， 有点像一个根本没有，所以就加强了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呢 ，Chandler 呢听到了，然后感觉怪怪的，嗯，可是我刚刚明明就看到了，所以他就不敢说，然后可是又得说，因为他怕就错过了什么，对吧？现在就靠这个吃饭了，所以他就想要把它搞清楚嘛，然后他就是特别模糊的不清楚的说，有啊，我几分钟之前就看到了， 对。他就很含糊的那种语调来说的，那种说话方式来说的， 怕 是的，拿不定主意，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对啊， 想说又不能说，就只能含糊的说。 对啊，可是又是为了人家好 ，right？ 就是很难，就是当父母的感觉 ，probably 就是这样的。 嗯，对，Monica 非常坚定的语气都变了，就差给他使眼色了，说 没有，没这事儿。Right， 压根儿没有。 嗯，然后 Chandler 就说 ，Yes, there are. I just saw them a few minutes ago. 明明就有，我在那个几分钟之前刚看见。 刚看到的，是有 的。真的好像那个做错事儿的小孩儿，你问他刚才有没有把这事儿、yeah. 啊？刚才有没有那欺负同学？没有，我刚才根本 没 有看见同学。 在玩呢，一起玩。 就是 他好好 玩呢。 不知道他为什么开始哭了，还 哎，就这感觉哈。所以你看， yeah. 所以他们这些演员在做自己台词的时候，充分的揣摩了人物的心理。 Yeah. 真的，人家真的不是只是念台词而已。你说这些细节多，就、 yeah. 那些细节演的多好啊，真的。 Yeah， 那 Monica 呢，就只能我们就说 double down， 就是坚定他的这个说法，就说no， you didn't。 这里的 didn't 是否定他那个 saw 那个词， 对，也是连接人家刚说的话，就是、 嗯、 所以就是英文口语要一定要考虑到，就是很多的东西不会再重复了， 是 对吧、 嗯？ 所以就是这里之前说过了，那现在就来一个 didn't， 就是、 嗯、 就够了。 嗯， 然后他就接着说 ，You must be mistaken。 哇，这句话语气非常严厉的哈、啊，非常严厉，他就说你一定是搞错了。 对，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说法。OK， 那记得英文我们走正式的这些说法的时候呢，一般不是礼貌，客气，而是严格。所以就是我经常会跟学生说，你别太想要找这种 formal 的这种说话方式。你特别想要正规正式的说话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显得就是你会有时候会做作，然后有时候就对方感觉你得罪你了， 嗯， 你严格了，突然间冷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的这个 you must be mistaken， 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说法，然后就一下就 Chandler 应该就是脖子后面的这个小毛应该都站起来了， 汗毛都竖起了， yeah, yeah. 是，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连读， 对。 那我们来 这句话难吗？看看。 I think it's okay。我们刚进来的学生可以用这个来先练习。OK， 好的。那我们这个开头是一个 you， 然后注意我们的这个 you 写的是那个带尾巴的 you， 哎、 right? ，啊，然后也就是要撅嘴，要有一个滑动的过程，而不是一嘟起来 ，you you you 这样。 嗯 ，you you 开头是可能看到牙齿的 you， OK， 微笑一个 you， 好。Must 这个特的音呢，我们就省略了，不需要它，彻底的省。You must be mistaken 这个特的音呢，我们就浊化成的 mistaken。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 day 很多的学生就想要用中文的 day， 你得啊，那这个 a 中文的 a 呢，嘴巴的动作呢不太多，而英文的 day 它会比较夸张。所以你一定要用这个夸张的动作 ，de， 要爆开嘴巴。你爆这个的后呢，嘴巴要有一个明显张开的动作 ，de，de。你们可能都能看到舌头了，在视频里 ，miss de。从这儿呢，再咬下去滑到一 ，de 一 ，de 一，可以快 ，OK， 可以快，可是也要滑动。Mistaken， 那这个 can 就没有变化了。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You must be mistaken。 哇，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好像那种您一定是搞错了， 对，您肯定搞错了， 您肯定搞错了， 对、yeah, 哦、 对， 就感觉好像是吧，警察在审问你，或者是警察在询问你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你可以说 I feel, 您一定是搞错了。 I feel like the 搞 is kind of 口语，有没有一个更适合的， 弄错了，或者您一定是 理解错了， 什么类 ，Yeah， 反正就是 it's very 正式，这个英文这么一说出来。 是的，你想啊，都 be mistaken 了这里。 对 ，be mistaken。 他这里、okay. 他这里就不能用 God 了，对吧 ？No， 不可以，这个就不太适合用 God。 嗯，这 must be 的一个搭配了哈。 嗯哼， 好， yeah. 这个生活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用起来啊。当然，嗯，虽然是一个正式用法，其实说也能说得轻松一点吧，能说得轻、 嗯， 还是说只能在很正式的场合用？ 就是这是如果你想要表示你有多么坚定你的想法，就是人家搞错了， 嗯、 有时候就是啊，是这样的吗？ 挺严肃的， 哎，不对吧、 啊？ 就是你特别坚定，那你得严肃 的 说。 嗯、真的搞错了。 对你真的 搞错 了，我肯定这边是没错的，对，这不是我的锅。OK，it's、 嗯、 your 锅，那我们就可以说 no。You must be mistaken. 对， 你这么一说，对方应该不会敢再跟你说，不是我搞错，是你搞错， 对吧？ 对，你知道，就因为你是十分 坚 定 的，肯定的， 对，坚定，特别严格的，表达出来的， 对吧？你到超市里边去，出来一趟吧，人家说，哎，我超市丢东西了，是不是你啊？我们现在要搜一下你的身，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You must be mistaken. You must be mistaken. 肯定搞错了，您绝对是搞错了。 对，然后。对，这个就很适合这种场合。嗯、 好，学会了啊。好， 嗯、 最后两句台词 ，Chandler 就说， 他就说 ，Honey, there are like 20 tickets on the nightstand。 哎，还说一遍，亲爱的，床头柜上真的有20注彩票。 小 Chandler 好可爱。 好的，好的，大家这会儿都明白了，其实说明就是有，对吧？不可能是假的。 Yeah. 好 对啊 ，Monica 最后还在据理力争啊，做最后的抵抗，他就说。 他就说 Chandler sense the tone， 请你注意口气、 这个、口气对、 嗯、请你注意你听我的口气听口气 yeah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都不懂我这个口气我这个语气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吗？我们北京同学的英语老师都在教我的口气你都不懂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马上要跪搓衣板了 Yeah. 啊，你马上要跪榴莲了，知道吗？ 嗯， 就是这个意思哈。听，注意，听语调，听口气。 嗯， 好，结果就被自家人给出卖了呗，那没办法。好，就是今天这一集的所有的情景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再揣摩一下。来，我们请老师读一下今天的连读示范，然后我们听一遍音频，回来纠音。 OK， 我们有三句话，第一句是 You got just。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第二句是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on the nightstand?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on the nightstand? 第三句是 You must be mistaken. You must be mistaken. 好，连读示范非常之清楚。我们马上来听情景啊。 Hey, don't say that.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f getting that job. He is the boss's son. Come on, lottery! Yeah! Oh, you guys, it starts in like 20 minutes. Okay, all right, here we go. So we need to sort through the ticket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see if we've won. So does anybody have any ideas how to organize this? Okay, how about this? We divide them into 6 groups of 40.And the remaining 10 can be read by whoever finishes their pile first. Oh, I have another idea. I'm sorry, idea time is over. Okay, well, are all the tickets in the bowl? Yeah. What about the ones you have on the nightstand? There are no tickets on the nightstand. Yes, sir, I just saw them a few minutes ago. No, you didn't. You must be mistaken. Honey, there are like 20 tickets on the nightstand. Chandler, sense the tone. 好的，听完了。马上来检查上周作业，最后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第上周有三句话。 第一句是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第二句是 We'll split it。第三句是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同学们，教师节的作业啊，教师节的作业啊，马上开始上交。第一位 ，Magni。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Pitch in 这两个 a 的音，你嘴巴要张开。你现在 pitching 就特别紧，要张嘴。 嗯、Jasmine， we'll split it。 We'll 的这个挺好的，可是有点靠后，你要靠前一点，也是嘴巴不要含在嘴巴里。We'll 不是 we'll 这样，嘴巴要张开。 段丽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哇姨要张嘴，你这个喂喂的这个就是这比中文的外都嘴巴都小，然后变成微了，是哇姨 一片云。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That's very good, 非常好。 ID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可以，你的语音语调要注意， Why don't we 不是 Why don't we。OK 啊，调调在那儿啊。 嗯， 戴夫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Don't 的发音要练习，不能发东。 嗯，穆林森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也是东 ，Don't 东。 汤圆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OK， 注意调调，不是 Don't，Why don't，Why don't 是一个降调。 十一 ，You don't want to know this。 OK, don't 要继续练习。你现在有一个 do 的音可以，可是后面就变 don't 这样，继续练习。 田园。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Pitch in n 的音舌尖要顶上颚。 Lisa 陈。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Don't 的 n 的音舌尖没有顶上颚 n。 Why?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Pitching 变成 pitching 就是咬着牙齿的感觉，要张嘴把这些元音发出来。 哦，看来这个点还是没有掌握好哦，有些同学。嗯、春 Well, splendid. OK, wow 要稍微放松一点，你现在 well 有很多的音呢是从鼻腔出来，然后你的嘴巴的动作呢有点就是过了，你放松，然后尽量让你的声音从口腔出来，不要从鼻腔出来。 是，他那读音都有点像 wow 了。 对，有点 wow 了， 而且是靠后，然后从鼻腔出来，要从口腔。 I Chloe,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Pretty good. 你的 pitch in 这个 chin 要尽量把这个元音 a 发的一个纯元音、嗯。你现在带了一点鼻音了， chin、嗯、要 che。 纯的啊， okay. 纯一点的啊，圆圆。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No, 你的 why don't 的这个不能 why don't why don't, OK, why don't why don't 就啊不行 why why. 真知灼见。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挺好的，要再连贯一点 ，OK。 好。这真知灼见同学给咱寄了那个中秋的月饼哈、啊，非常的感谢您、啊。我接下来呢，马上节目下了以后就要转寄给哼哼老师，你就准备好吃月饼吧。谢谢这位同学哈、啊。Warmer,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我们的重音应该是 in want in on this， 而不是 this want in on this。OK， 所以重音是 in， 不是 this。 好，这刚才是 warmer 的对吧？好， 是的。 金宝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Chin 不是 chin， 你现在是这个元音跟鼻音一起发，嗯，然后你用的是前鼻音，你没有顶舌尖。 索尼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Don't we 这块你多了一个音 ，don't we don't 有一点的的音，好像这不要、嗯、，don't we。 晨晨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Okay, 可以，这个 pitch in 的重音要注意，不是 pitch in. Okay,、嗯、然后就是降一点，不需要那么高。 好， 嗯 ，WY.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That's good. No problem. Lily,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You 不是鱼 ，Okay, 是 you. 不是鱼、 啊、鱼对。 但是这位也是老同学了啊，老同学。 You don't want to 发成鱼，鱼，yeah. 不能鱼了啊。 对。 睡莲。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We， 你这个 y 发的 we， 你这个是咬着牙齿发这个 e，、嗯、所以这个一定要张嘴 y。 Jenny。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完美 ，Jenny， thank you。这个 why 好 ，perfect。 老师都说了啊，完美。Rose Dream。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Box 不是 bowl， 嗯，成盒子了。 对，是 box。 Barbecue。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刚刚这个是三角的音 ，box。OK， 不是 box， 三角的音要练习。刚刚这个再听一次可以吗？ 好。